只要999元。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51，400015551啊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情满九月，感恩回馈，在9月2号至9月5号来电北广购物订购，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，满300元立减30元，满500元立减60元，满700元立减80元，满1000元以上立减100元。新会员再送30元积分。订购电话400015551，400015551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。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。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。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。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400015551啊！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伟伟，伟伟你好。 周杰老师好，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现在天气啊是越来越暖和了啊，但是呢也并不是那么稳定，有的时候还有点凉、所以这么忽冷忽热的话呢，人特别容易感冒啊、着凉啊，尤其是身体比较弱的人、 没错，很多朋友都说，哎呦，现在的话穿衣服不知道怎么穿， 对， 这吃饭也开始犯愁了，究竟该吃点啥呀、这营养又丰富，而且现在呢我发现我这个胃口不太好的话，还能提这个胃口的话，那就应该吃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，就是想想就开始流口水的酱牛肉。 对，在特别的时期呢，我们一定要把身体呢保养好， 对、 要加强营养。 没错，你想象一下，其实在很多的这些专家的口中的话，牛肉是什么呢？就是肉中骄子。 对， 就是因为它整个的肉质当中蛋白质含量特别特别的丰富。再来一点的话，就是什么脂肪啊、胆固醇啊，以前你吃那个猪肉啊、羊肉啊所担心的这些问题，在牛肉身上都不会有。而且包括里面的氨基酸、钙、铁、锌、硒，这些牛肉里面全都有。 没错，你像好多健身的人呐、什么健美的人呐，他其他的肉是不能吃的。 对， 而牛肉呢，是他们主要的一个饮食的内容了。 没错，但是很多朋友说，哎呦，现在牛肉真的不便宜哟、牛肉真的贵哟，牛肉有点开始吃不起了哟。 对， 但是今天我让大家不但吃得起，而且让各位真正吃得够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市面当中的话，一袋150克，这是熟成之后的。如果说 三两哈， 对，三两。如果说用生肉的话，起码将近半斤或者6两以上才能够做出来，然后60-70块钱一袋。今天我们为各位做到了买10袋再送5袋，整整的15袋。很多听众说，哎呦，晦气仙呢，我以前听过呀，以前组合不就这样吗？ 对，咱们平台上这个卖的特别好。 对呀、以前我给大家推荐的价格是299元，但是今天这一档是真的不一样，15袋的基础之上，只在直播时间段当中再加赠3袋，升级为整整的18袋。但是呢，我一毛钱都不用加，依旧是299，18袋。 哎呦，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，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51，400015551进行订购哈。无论是自己家里吃啊，还是说请客呀、送礼呀，都是非常好的选择。 没错， 因为今天的这个牛肉啊，我们卖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大家反应特别好。 没错， 说哎呦，你这个牛肉吃起来又鲜又香啊、确实是小的时候吃牛肉的那种牛肉味儿又回来了。 没错，其实说句老实话，大家嘴真的挺刁的， 是 大家可真会吃啊，因为这原材料我们跟市面当中就是不一样的。大家去什么这个牛街呀，或者这个什么长营的这个民族家园之类的这些地方，你会发现，哎呦，这牛肉它真的味儿好，它原材料是来自于哪里的，就是来自于内蒙古，大家都知道内蒙古的好。而且包括很多的高端超市当中的话，你会发现那个精品柜台，然后用小黑盒、小那个保鲜膜封着那种 的话，都是那种精品牛肉，都是来自于内蒙古的。今天我们同样也都是来自于内蒙古，而且今天我们为各位带到的是真正来自于惠七鲜的品牌。惠七鲜呢，在内蒙古当地可以说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内蒙古人成长，就是我们儿时的那个品牌。因为他在内蒙古当地呢，不但说做熟食，而且包括生肉啊这些他都做，包括的话他是拥有到自己的一个牧场的，叫做锡林郭勒草原，那个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。因为日常当中我们买的牛肉的话，可能说6个月它已经快速出栏了，它是那种圈养的。内蒙古的牛肉的话，它基本上都是长到3年以上的。 没错，你想想这样的环境哈，这样的方式养出来的牛能不好吗？ 对， 而且呢，经过我们的老师傅呢制作， 哎， 工艺也非常的讲究， 没错。 所以吃起来，我跟您说啊，真的是口感非常的丰厚，肉质非常的酥烂，细嫩爽滑。这个呢，它是有纹理的， 没错，它是那种真正的大理石纹路，它里面没有任何多余的油花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肥膘， 对， 它是一层瘦肉，一层小筋儿，而且它是那种筋瘦相连的，所以说你会发现入口的口感的话是嫩的，是爽的，是滑的，是弹牙的，然后那个肉丝呢是细细的，而且它里面虽然说我们今天开袋即食，打开来一整袋都是一大块那种的，我们是没配菜、没骨头的、没汤汁的， 对。 但是呢，它里面心里面那个位置呢，全部都已经入味了，因为它整个炖煮的时间掌握的刚刚好，保证里面和外面的味道是一样的。 又回到小的时候吃牛肉那个味道， 没错， 真的是香啊。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说小时候吃的比较香吗？因为小时候我们家里面都不是用液化气，我们小时候都是用那种大铁锅，然后大柴火，然后慢慢的去那种真正的烟火气、那种锅气慢慢炖出来的那个味道，所以说它有锅气那个味道，而且小时候的原材料都比较好。 对对对， 再来一点的话，就是小时候的调料的话也会更加的足一些。今天市面当中买到的，可能说我用其他的添加剂呀，然后我用其他的东西的话往里面再加的话，替代那个味道。 怪不得这个产品在我们平台上卖得非常好， 没错 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惠七鲜这个品牌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的组合。我们今天呢，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特别的加赠啊，咱们是10包加上5包再加上3包。 哇， 18包， 没错， 而且每包呢是150克3两的， 没错。 那一共加起来，您看看得多少了？ 18包，真的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你算一算，299元的话，每一袋、每一顿、每一大块纯肉的话，10几块钱。 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订购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刚才呢，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热线非常的火爆， 感谢大家。 可能有些朋友呢觉得老是占线，没关系。您呢可以打一个北广购物4个字就进入我们的商城了，您在我们的商城里面呢直接来订购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。另外呢，我们的这个产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。 2022冬奥会万众期待，哎呀，北广购物特许经营有好多的品牌，徽章、邮票、贵金属、服装也有卖。哎呀，您要收藏纪念品，赶快打电话来。 这个呢，它是那个塑封包装的啊，只要你不打开包装的话呢，搁的时间还是蛮长的， 没错。 甚至不用往冰箱里搁就可以， 它直接常温就是可以的。而且今天的话，不是299的话18包嘛，就趁着这个价格实惠的话，大家可以多囤，因为我们带给大家的都是来自于非常新鲜的生产日期，保质期呢是240天的一个时间，而且它里面都是抽真空的，它的整个的吃法是非常多样的。你回到家里面做凉菜的话，直接做切盘没问题；热菜的话，直接炒一下和任何蔬菜来做的搭配也没问题，然后你直接炖土豆啊、炖粉条啊、炖冬瓜呀、炖菜也是没有问题。 要我吃的话呢，因为它非常的香啊，你就不要过分的烹饪，切成片酱牛肉，当下酒菜也挺好的。另外呢，可以做成这个牛肉面， 对， 是吧？啊，比如说卷烙饼啊、卷馒头啊，或者说呢，给它切成丁儿啊，然后跟米饭一炒，炒饭什么的都挺好的哈。 没错，特别特别好吃。可能说这一套组合18道未必能够， 而且今天呢，我们还特别有一个小的福利啊，就是听众的 呢一定不要错过。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-015-5151呢，就可以获得30分的积分，那么以后呢可以当30块钱来使用哈。所以说我们北广购您就放心购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再说一下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惠西鲜西蒙草原的酱牛肉的组合。我们今天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加赠啊，我们今天的是10包加上5包再加上3包，一共是18包。那市面上的价格呢要近1000元了，但是今天我们只要299元，合一包也就是10来块钱。 没错 啊，所以呢无论您自己家里吃还是请客送礼都是没有问题的哈。好，如果您需要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您的血压正常，水果削皮完成，牛奶温度偏低，正在自动加热。 解读3D康养政策，畅谈健康养生知识，探访智能康养产业。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。 FM100.6京津冀之声，京津冀康养驿站，智慧康养，乐享人生。 每天上午10:30到11:00，下午3:00到3:30，为您倾情呈现。 数字贸易新动力， 全球贸易新格局。 9月3号到7号，9:30到17:00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、交通、外语，府中心之声、双澳之声、京津冀之声、北京广播网、听听 FM，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。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，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。 来吧，我在福贸会等你。 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节目主持人马潇。京津冀红色足迹，我向您推荐平北红色第一村。平北红色第一村坐落于延庆县大庄柯乡沙塘沟村，曾是平北农村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地。如今大家来到这里，可以换上八路军衣服，挎上布包，听讲解员讲述沙塘沟村及平北地区的抗战历史，重走行军路线，瞻仰红色遗址，聆听抗战故事。如果您累了饿了，可以来一份土豆、红薯、窝窝头、米饭、南瓜汤和咸菜的忆苦思甜红色体验餐。借助这种开放式、体验式的活动，延庆大庄柯平北红色第一村的名声越来越响。庆祝建党百年，传承红色基因，砥砺奋进14五，共创美好新时代。 介饼是一家热心的人儿，他们家3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儿。北京人爱帮忙，爱帮那外乡人儿，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亲人儿。老爷子爱喝口那二锅头，没事也爱唱口那京戏儿。四合院里葡萄架，两个学说话，二哥哎，您吃了吗？老北京自豪，为新北京骄傲， 为新北京骄傲。 爱我们的北京，我们的北京，心中好似绿树长青。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，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。爱我们的北京，我们的北京，心中好似绿树长青。北京是个大家庭，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。 老